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深圳湾情歌》。 Thank you.

ja snadi ja sadari vai mai nasiga kala pambia gan na pin jumla i udema nu malakipa osuk ti ma pangana晒干的原野一捆捆抱着烟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兰多海岸

shakda las I love you kabul Nabi ya adina ila Akhar duna lawha linna fatali Basi wala ulila Alhaitha ma fi shi hit baye Flyer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as busa Binti ya dusa Ya dusa Shayla bas busa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 بنتي يا دوسة يا دوسة شايلة البسبوسة ولا أحلى ويتي وقبلتي وبعيك يا نوسة بس يا دوسة وبعيك يا لوسة حلوة البسبوسة وبعيك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عيك يا لوسة بسبوسة بسبوسة وبعيك يا لوسة 想听的歌， 有你，有我听的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

生气的时候，我深深的怀念亲爱的故乡，那里 Bye.

我爱万泉河，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 这里忘掉一切，有